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上个礼拜一我们在莲峰燕荣家里有个新家祝福仪式，之后我们就一起聚餐。那我们所吃的包括师父莲峰自己煮的菜，其中包括口水鱼，应该是口水鱼哈，水煮鱼，是水煮鱼啊，因为真的有口水鱼，我看网络真的有口水鱼，对，真的有，是水煮鱼，水煮鱼哈，水煮鱼。那么我当时就听到文姐，她就说她很爱吃这个水煮鱼啊，但是如果那天不是这样子，但是如果那天当我们每一个人拿菜的时候，文姐看到另外一道菜，或许是一个猪肉，而且这猪肉看起来也很好吃，因此文姐就拿这个猪肉，但是她没有注意到这个水煮鱼，或许因为这个水煮鱼有些青菜遮住她，所以就没有看到。那么如果那样的话，文姐没有拿到水煮鱼啊，这是对她来说是多么可惜，对不对？那么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的福音书经文，路加福音21:5-28，耶稣的一个门徒就像文姐一样，他看到一个东西，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，就像那个猪肉，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比这个好太多了，就是像那个水煮鱼，所以这个门徒就忽略这个更好的东西，但是这个第二个东西的确是好太多了。那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现在就再次看我们的经文5，这是我们的经文的第一个节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。马可福音告诉我们，那个人就是耶稣的门徒，并且他所说的话是：“夫子，请看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何等的殿宇。”这位门徒看到圣殿，觉得它特别雄伟壮观。那圣殿真的是那样，很豪华，非常漂亮。连当时世俗的历史学家都同意，这个圣殿是非常好。但是其实这个圣殿是不怎么样的，特别是你如果跟当时的那更好的东西来比较的话，就是在那个门徒前面的东西比较的话，那这个圣殿不怎么样。那么那更好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耶稣。耶稣就是上帝，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。那圣殿是蛮漂亮的，但是他如果跟宇宙的各种美丽比较呢？耶稣就是创造这一切的，并且就像我们最近在礼拜四的查经班所学习到一样，耶稣就是会幕，就是圣殿的完成和成全。会幕和圣殿只是代表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，上帝自己就是在他们当中。约翰福音1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原文的字就是帐幕在我们中间，或者会幕在我们中间。耶稣自己就是会幕，就是圣殿。约翰福音2里面，耶稣告诉宗教犹太领导人，犹太宗教领导人说，他们会拆毁这殿，我3内要再建立起来。犹太人便说，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，你3内就再建立起来吗？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耶稣他所说的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是的，耶稣被杀，3后复活，他那样死就是当一只完全无辜的羔羊，代替我们赎我们的罪。这一次献祭，一次救赎，就完全成全，完全结束当时圣殿的作用的用处。因为耶稣那样做，人不再需要到耶路撒冷那里去，到那个圣殿去杀动物献给上帝，求他赦免他们。耶稣死的那时刻， 圣殿的幔子，就是遮盖至圣所的幔子，不让人看到上帝的居所。那个幔子，耶稣死的那时刻，这幔子就从上到下裂开了，现在打通了。耶稣自己就是道路，可以直接到天父那里去。希伯来书第十章说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。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。耶稣那样就结束了圣殿的作用，耶稣自己就是圣殿。虽然耶稣的门徒很软弱，也常常很糊涂，但是他们知道这个，也相信这个。但是有另外一批人，他们完全否认耶稣是上帝，他自己是圣殿。这批人就是犹太宗教领导人，他们还紧紧地抓住这个建筑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。他们认为借着他们在那里所遵行的仪式，包括献祭，上帝会接纳他们。他们认为因为有那个圣殿，所以上帝一定是与他们同在的。但是他们完全错了，上帝自己就在他们面前，耶稣才是真体，圣殿只是影子而已吧。这些人完全拒绝上帝，因此上帝现在要拒绝他们，包括他们的圣殿。我们现在继续看我们的经文，我们还是从第五节开始，然后继续看第六节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，耶稣就说，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，将来日子到了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耶稣在这里就很清楚预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如何快要被完全拆毁了。在我们经文接下的好几节，耶稣也形容了罗马军队如何要毁灭整个耶路撒冷。40年之后，就是公元后70年，就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。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同时也在谈世界快要末日的时候的情况。那时候就是耶稣快要回来的时候，那些的日子会蛮可怕的，会不容易忍受的。我现在就念第25，跳到第25到28节。耶稣说，日月晨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降云降临。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对那些拒绝耶稣的人来说，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是惶惶不定的日子，他们也会吓得魂不附体。但是对所有在基督里的人来说，在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挺身昂首，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因为我们是以那创造宇宙并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信心连接，所以在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，我们反而可以开始欢喜快乐，我们快要被带到天堂去了。我想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，这段经文主要是应该给我们鼓励的，尤其是因为至少在美国当一个基督徒是越来越不容易的，我们经文就提到这些，所以这段经文应该是坚固我们，虽然在这世界里面当耶稣的门徒是不容易的，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像耶稣背的一样，但是最后耶稣肯定会再来把我们带到天堂的荣耀里去，感谢主的恩典了。所以这段应该是鼓励我们的，但是这段也可以给我们一个警告， 耶稣的门徒常常是糊涂的，是软弱的。比如说他们被那圣殿的华美太吸引了，反而忽略创造主就在他们面前。犹太宗教领导人呢，他们更可怕，他们因圣殿的华美并因他们自己的骄傲，就完全拒绝创造主耶稣基督了。我们自己是罪人，我们也是耶稣的门徒，也常常糊涂的，常常软弱的。我们很容易分心，因太注重注意世界的各种华美或虚荣，而忽略创造主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小心，虽然我们看不到圣子耶稣基督像当时耶稣的门徒那样看到他，但是耶稣还是在我们当中。特别是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，他的话在这里，他的身体宝血等一下就在圣餐里面，在这里你每次在家里打开圣经，他也就在你 身边。但是我们常常看不起这些，觉得这些是太平凡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就像文杰觉得那菜的下面不可能是水煮鱼，那猪肉才好吃的。我们照样看到别的东西，看到金钱，看到我们的工作，看到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车子，我们的电脑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名誉。我们看这些觉得才好看，才值得我们的注意力，我们的专心。我们要小心，这一切的才不怎么样，他们都有他们的用处，也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，但是他们都不是上帝自己。上帝自己就是在他的道里面，就是在这个主日崇拜里面，就是在圣餐里面。我们现在只像耶稣的门徒，糊涂软弱而已。但是我们如果真的继续忽略那真体耶稣，而注重那些影子，也注重世界的各种华美和虚荣，恐怕我们就变成像犹太宗教领导人一样，完全失去耶稣，拒绝耶稣。我们要小心，要悔改。世界末日快要来，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审判日的时候。你如果是像那些宗教领导人一样拒绝耶稣的，你就是应该惶惶不定，你应该害怕。但是你如果承认你的罪，并求天父上帝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怜悯你的话，你就可以放心，因为上帝他已经白白地赐给你耶稣了。2000年前耶稣是为你而来的，他在十字架上赎你的罪，今天早上他也来为了赦免你的罪。他第一次来，他第二次来，都是为了拯救你，不是为了审判你。他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他来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为了拯救你，带你到天堂去，而不是为了审判你。耶稣快要再来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你可以挺身昂首，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